据南朝鲜媒体报道，第十二次泛国民行动14号在南朝鲜全境展开，有15万名各阶层群众参加，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争取立即下台、早日弹劾工作政治主犯和财阀总首领扣留第十二次泛国民行动日烛光集会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烛光集会之前，为要求朴槿惠立即集团下台，主持正义而焚身后被送进医院并死亡的一名佛教徒，和30年前由于法西斯公安当局的严刑拷打而牺牲的朴忠哲烈士，分别举行了永别仪式和追悼仪式。泛国民行动还在南朝鲜各地一起展开。